第十八拜，一心观理，极乐世界，菩提树下，宝蓝笋边，闻妙法音，获无生忍，受用种种大圣法乐，福慧威德，神通自在，随意所需，应念现前，一生补处，诸大菩萨，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极乐世界，菩提树下，宝蓝笋边。在菩提树，极乐世界最高的树叫菩提树，那个广大，高大极了，功德也大极了。这个树，你见色闻声，看见了树，看见树的影子，听见了它的声音，你去观想这个树，都得不可思议功德，可以得三种忍，甚至可以得到无生法忍呢。所以这个树是极端的殊胜啊。所以我们密宗很多观想皈依净啊，观想很多坛城啊，在菩提树的上面，你念着想着这个树，就得到无边的功德。在菩提树底下，在宝栏杆的边边上，闻了妙法，证到了无生法忍呢。证到无生法忍，那就地上的菩萨了。证无生忍，真正证无生法忍是八地的菩萨，在上就是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是等觉菩萨，十二地就是佛了。再说特殊一点，十二地是妙觉，在佛再高是十三地，所以到了八地就很高很高了，离佛就差一点点了，并肩了。彻证无生法忍的是八地的菩萨，但是初地菩萨就可以证，所以初地到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所证的深度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开始证，到八地真正证了无生法忍，证了无生之法。所以大家唱这个赞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。到了极乐世界，花开了就见佛，见佛就闻佛说法，闻到法音呢，闻到法音，自个儿就开悟了，证无生法忍了。证了无生法忍，不是个普通的事啊，你马上是地上的菩萨，那还得了啊。所以这是非常顿的法呀。受用种种大圣 法乐，所以地上菩萨的法乐，咱们是无法子想得到的。福慧威德，神通自在，随意所需，应念现前。他这个福慧，有福有慧，佛就是功德智慧福报福慧这些方面都圆满呢。福也圆满，慧也圆满，福慧威德，这一些一生补处啊，就不是八地菩萨了，那就是像弥勒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都完了之后，再到下面一个新的劫，到人寿84000岁的时候，弥勒菩萨来了，他成佛了，他是一生补处，现在已经在兜率在等了，将来他也是舍兜率降王宫，然后出家得道成佛转法轮，最后般涅槃，这是一生补处。这些一生补处的菩萨，所以他的福慧威德神通自在，这一切随意所需，应念现前呢。心里想到哪里，就是心一动就都现前呢，这是一生补处啊，如弥勒一样啊，这样的大菩萨，现在虽然是菩萨，是一生补处菩萨，就是补佛位了，等于说你已经当选了总统，还没就职，选举的结果你已经当选了，但还要到那个时候前任总统才满，才把职位交给你，实际上下一届的总统不是别人，就决定是你了，这已经定下来了，所以下一届的佛就是弥勒了，但他还没有就职，就是这样，这要等一等了，这是一生补处。这一生补处是怎么成为一生补处啊？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呀。所以十地菩萨都不离念佛，这一生补处菩萨也由于念佛，念阿弥陀佛啊。所以我们不能把念佛看得是很浅呢，所以这一种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端正过来，这一切连一生补处的菩萨，他之所以成为一生补处，都是由于念佛呢。底下我们都要讲，文殊、普贤都在发愿要往生净土。文殊是大智慧，七佛之师，他也发愿，还有谁的智慧能超过文殊啊？都在求生净土啊，而且是最下的下根也可以去呀，也就是说 最严重的病人患了绝症，病入膏肓都可以治。最高的，像文殊、普贤，这都不屈才呀，他们也要去。什么能够这么广泛呢？一切都不屈才，一切都可以救，这两头。所以当老师的就是怕学生水平不齐，水平不齐，你讲的低了，高的不爱听，你讲的高了，低的听不懂。老师不怕别的，就怕学生水平不齐。极乐世界，这个水平再不齐，也到了极点了吗？都能救度啊，不可思议呀。所以我常说，这些功课从幼稚园到研究院是一个课本啊，只有佛法可以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真的这么念下去，这一生决定往生做佛。这个就是礼拜刚才讲的一生补处的菩萨。下面这个在礼拜什么？礼拜那个在方便有余土、繁盛同居土两种。刚才那个都在十报庄严土、常吉光土，这主要是十报庄严土，这一切。